众生与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 Radio .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毓民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毓民踩场第二只。 嗱就頭先講開梁天琦嘅話題咧，原來即其實呢單嘢一周刊都有份。即而家諗諗下件事好奇怪，係咪？點解你蘋果去喂一周刊去獨家攞到呢段片咧？呢個係一個咩鋪排嘅？我真係拗曬頭。仲有一周刊出嘅時候係話佢打交嘅，唔係話佢咩？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所以香港呢啲傳媒，唉，即係唔識講。即係所以我哋搞新傳媒係啱嘅。所有呢啲主流傳媒係全部唔值得相信。 哇！冇呢個台啊！ 佢而家新出嗰啲零一啊端啊，又係垃圾嚟嘅。屌你真係 咁樣！冇呢個台，香港俾咗澳門嘅啦，一早已俾澳門。冇得 唔係你跟住就係點咧？你咁樣搞落去係嘛？你而家你睇啲傳媒，仲有呢啲有錢財雄勢大要搞傳媒嗰啲咁嘅於品海，你睇係嘛？咩傳媒啊？呢啲零一係咩傳媒啊？係嘛？維穩。是吗端是什么传媒啊跳你还有个什么墙啊我们都算好东西的硬正的大佬。你看就算啲新传新媒体屌你都是搞我们的嘛。是吗大有大搞细有细搞是吗即是我有些人都问我即是清政和本文前的联盟究竟对我们即係有啲咩威脅同埋我哋誒點樣適應嗱，我又唔會當佢係敵人嘅 ，OK？ 我始終都係強調就大家各有各做，你唔好搞我當翻攤，我就唔會搞你當排狗 ，OK？ 即係我要同阿巴志浩講，你嗰個永續基本法嘅睇法，你可以係你嘅意見嗱，我冇得講係咪啊？可能你成排都係咁樣睇係咪啊？即係等於我對你嘅論述，我都一樣可以批評。但係由於而家選舉咧，我就唔會嘅。OK， 如果唔係我揸住你個一國一制都係選項咧，我就揼撚到你遍體鱗傷啊！我而家話俾你聽，係咪？你講咩嘢啫？係咪？所以咧，即係大家保持即係啊，呢一種咁嘅所謂啊，我又對你哋嘅參選咧，我講過九啊幾次係樂觀其成，係咪？如果唔係，我都唔使見到尤惠晶咁樣俾人揼咧，即係我好似急過佢咁，係嘛？所以就唔好喺度搞小動作。OK， 你要抬高自己唔緊要，唔好雅熱抱成，係嘛？選舉完先慢慢同你計數。即係我唔想俾人話喺度大蝦細，啊，各有各做，係嘛？當然有很多人幫你助選，又講埋啲無謂嘢，嗰啲我唔會入你數嘅，係咪？即係例如嗰位容某人咁樣，係嘛？邊個都好，係嘛？即係等於你老友黃岸賢話氣根叔保氣根保涼咁，呢個嘢我當佢黐撚線嘅，係咪？咁冇計啦，係咪？ 唔係最緊要話阿陳雲認得到，有人咁講啲咁嘅嘢得㗎啦，我哋講嘅冇所謂嘅。阿陳雲聽嗱，佢咁講㗎啦，我又唔係唔開始啦，咁所以呢啲就唔需要睇得多嘅。我覺得阿鬱敏你都應該解一樣嘢，呢啲人嘅名咧 都唔好提， 完全唔好提。 唔係咁，佢都係個人物嚟㗎嘛。 咁你咁尊重 我係真係我始終就算佢成日鬧我啊抽我水，我覺得佢真係佢支筆咧，即係正正常常嘅時候都係 OK。 只我識正常有機會稍微低少少。 真嘅，我話俾你聽，我阿伯我哋又識咗咁耐啦，佢文章我睇唔少啦，係咪？佢係一個 你唔止咁講法嘅。當年《癲教育報》咧，我在總編輯嘅時候咧，事實上係一個有個欄嘅，嗰個欄咧就每個禮拜一次嘅。 咁佢始終都算係一個批判民主派先。 即係佢係先驅嚟嘅，即係我哋其實我早過佢嘅，係咪？咁但係當然啦，每個人嘅際遇都唔一樣啦。咁搞到今時今日會變成咁，即係我只有同情兩個字。 但你可唔可以以後唔好再提佢嘅名咧？ 得，你叫我唔好提，唔好提咯。 英良錦祥嘅要求啦，好嘛？ 英良錦祥嘅要求，以後 就唔好喺呢個節目講， 唔好喺呢個節目講下案發。 係啦，係啦，係啦。唔係我意思，唔係話即係要鬧佢咩？就係佢做嘅嘢，佢寫嘅文章，佢嘅評論，佢嘅 blog 咧，其實我哋唔需要呢個節目去講佢嘅，因為我呢個節目咧係主要講我自己，我哋就唔似其他節目，就要透過批評某個人，要每一日都要寫佢，要每一日都要針對佢作為一種生存嘅目的。 我成日咧覺得咧，即係其實只要你大家都係反共啊，或者即係批判當道嘅，咁我哋都盡量希望可以包容，就係咁啫嘛。是吧，我又不會講那些、大家要團結啊，咩講嗰啲廢話嚟嘅咧，係咪先？即係好多時就係咁啦，係嘛？因為都退無可退，係嘛？咁但係冇辦法，人性就係咁噶啦，係嘛？即係呢個感情萌動就理性止暴啊！呢八個字真係以前我一個老師即係成日告戒我嘅，感情萌動理性止暴。就咁咯，咁大家去掌握嗰個分寸，就只能夠咁樣嘅啫嘛。咁當然到選舉就係咩人都有啦，係咪？屌你阿 Q 仔嗰啲又啊 D 一百嗰啲，嗱我哋就永遠唔會針對某一個人，而係你呢個媒體，我就一定鬧撚到你撲街，因為你係一個媒體，係咪？當然呢個媒體係人扮嘅，扮嗰個叫鄭經翰啊嘛。一傳媒，其實我同你梁麗仙比較私怨嘅啫，係咪？就是你個搞呢個傳媒，咁我梗係講你個人啦，係咪啊？梗係鬧你撲街啦，係咪？咁解嘅啫嘛，係咪？抽離咗個傳媒，你係咪一個撲街？我唔知道，係咪？但係你扮呢個傳媒，同埋你而家所作所為，你就係一個撲街，就咁啫嘛，係咪？我同你個人冇私怨噶， 唔係就算話有，咁而家點解會去到梁天琦嗰度咧？梁天琦得罪過你咩嘢咧？ 冇，咁呢個就係因為你要打擊本土派啫嘛，其實就好簡單。系嘛？以前就打擊呢啲進派，又搞我，系嘛？咁而家就轉移目標，就搞啲後生嘅，系咪？明知我今次實選唔到，咪唔搞我咯？屌你！咁解？ 大問題，而家天琦都冇得選啊嘛！即系天琦而家去到而家呢個情況，佢係一個咩嚟咧？佢唔係一個 politician 嚟，佢唔係一個政客嚟嘅，佢只係一個 icon 嚟啫嘛！我就算你而家打沉咗梁天琦，哦，你見到佢即係。十惡不赦啊！冇人以後再選舉，你估你成個即係本土運動，成個即係呢個香港獨立運動後繼無人咩？我話你一定唔會。你打咗佢之後，仲有另外一個出嚟，關可能仲勁。咁而家你所做所謂何事啊？你諗清楚先，所謂何事先？而家到今日咁啊，你係咪打沉咗梁天琦？你會覺得好亢奮、好開心咧？打沉咗之後。另外出嚟嗰個就唔知而家梁天琦咁樣做法噶啦， 打唔沉嘅，邊有得打沉嘅曬？ 你打沉一個人可以，但你唔會打沉一個運動。 呢個冇可能嘅，而家即係時代潮流啊，浩浩雙雙，順之則昌，逆之則亡。講曬， 唔係套用社民連一個宣傳嘅即係講法啦，我就睇到少少嘅。佢原來時下嘅年輕人咧，係要講本土先夠型嘅。这个是他们的宣传，他们的讲法的，即是我当然是断章取义，但是即可能他这个讲法都是一个现实的反应的，我自己就不知道了。这个说明了什么呢？就是说你现在去到现在这个情况，香港最有力的抗争对政府最大杀伤是哪些人呢？就不是我们这批人，不是我们现在讲话讲这批人， 一定不是啦， 是这班年轻人，甚至我告诉你不是梁天琦，是那些无名无姓将来会同你特區呢個港共政權決一死戰嘅年青人， 有排頭痕啊！佢哋唔係講笑嘅，真係，即係你同一代人對抗，我講咗好多次嘅啦，係咪？即係你而家睇下呢個林鄭月娥呢個樣，係咪？即係佢係準備開刀殺你呢班後生嘅，我話俾你。 因為佢要做特首嘛， 佢做特首嘅。 你聽佢講呢排講嘢， 即係去到呢個地步，就大家只有屌你，即係雨雨皆亡啦，就係、是、嗰、那個。就是、我講句，咁但係喂，啲後生仔長命過你林鄭月娥，你唔使殺氣騰騰嘅，冇用嘅，係咪？共產黨曾幾何時都係殺氣騰騰，係咪？啊，跟住 全部都殺佢自己人，全部殺佢自己人，有眼睇嘅。當你林鄭月娥要宣布參選嘅時候，黎智咪即係梁振英就要殺你噶啦，屌你老！ 而家越讲越得意喎， 好得意！ 曾玉成又话，如果梁振英连任，佢有意，即系可能可以加入佢团队嘅，即系呢啲 全体唔明。 唔系嗰日话中有话中有话嘅， 你觉得佢话中有话？ 话嘅， 咁你呢 个同阿姐有关？ 我真系愿闻其详，点样话中有话？ 我好简单啫，我认 Jeffrey 个最简单嘢，你系出选，你系要连任嘅，而家出嚟讲。擺明居馬出嚟，而家出嚟，漏佢抽出嚟抽嘛，佢就咁簡單啫嘛，而家，因為個形勢咧，而家咧就想，即係我下一即係翻嚟陣間我哋會講，因為我從一件小事其實我睇到啲嘢嘅，但係即係呢節都可以講一樣嘅就係、是，事實上而家呢個特首嘅年，即係呢個選舉戰咧，喺而家已經開始咗。你聽下呢幾日林鄭月娥出嚟講嘅嘢，以佢自己嘅身份， 我都唔係條條基本法擁護噶。咁你又叫人屌你簽聲明擁護基本法，屌你真係，我哋拗曬頭，係咪？我都唔係條條基本法擁護噶，107条我就唔擁護啊！咩量入為出啊？或者阿大佬你就對住呢個財政司司長 啊嘛？嗰、那個 potential opponent 嚟噶嘛，有潛在對手嚟噶嘛？ 喂，但佢嗰个讲法好有问题喎，原来即系可以拣嚟拥护噶，咁屌你，咁我哋有咩错啊？我就系唔拥护你第一条， 我哋拣错咗， 系咁样， 我哋拣错咗 第二条，唔拥护23条，系嘛？咁我哋咪要提出修改基本法就咁解啦，系嘛？所以呢永续基本法，你又以为抽到水啊？永续基本法喎、啊，即系确定呢个中共宪制地位，扑你个街！你人民力量冇支持我全民制宪咩？刘家雄，你食屎啦、啊，肥仔！以为抽到水，你谂下你陈志全同陈伟业啊咁捻争，我都被逼要投赞成票啦。我个全民制宪重新立约就系讲永续基本法，你七下七下，你呢个刘家雄，屌你谂下一四一，我都好少咁捻样闹你嘅，真系。以为执到执捻到煲， 唉，见到阿四眼，哇，觉得有 四眼太斯文， 系啊，唔系四眼你应该斯文嘅，我觉得。一個選區是香港是港島區嘛，用你那個方法是可能有少少問題的、啊、所以我現在完全看好鄭錦滿和鍾咩 鍾宇和 鍾宇和我完全看好這隊團隊唉，我玩到手位玉敏即樹我在這裡、啊、擦下鞋都好，葉普成有機會五區當 選，你真的在發夢我現在計到賴尿我都會輸 你被尤惠晶爬頭， 是啊，被尤惠晶爬頭真的大鑊，人們說我、有些人跟我說教主你小心啊，你落下區啊，我現在哪有時間跳你，我現在四邊被人掹，你知不知道跳我得我就得一個人兩邊，那你就掹兩邊，那四區、 我介紹一句說話給你聽，東邪西毒南蓋北帝中神通， 咁啊五區啦， 系啊， 東邪西毒南蓋北帝東中神通，真係慘啊大佬！今日我就係新西就兩檔啦，先係朝頭早7点几钟就喺個天橋度，嗰陣時佢哋要做晴朗一天出發，係嘛？咁啊馬月生去，我就去拉票。 喂，講下講啊，你係咪呢排你到九月？ 跟住咧就去街市。 唔係呢排係咪到九月到八月尾？你都係11点啊，係啊， 唔 得啦，唉，早響嘛，係。 咁你係咪好撚唔順先？ 我好開心啊！你唔 緊要，我以為你，我以為你好唔順， 我唔知 大佬嗱，我而家11点钟翻到去，喂，我唞一唞，衝個涼，係咪跟住最快都要12点零钟先瞓到覺，6点钟要趌起身，係咪 嗱，不過咁樣。翁文在度咧，就翁文講下本書啲嘢啦。翁文唔響度，我只係睇發揮啊。嗰個題目可以講，但係講個第二樣嘢。 咁如果你講翁正，可以扯去好多地方 嘅， 好多地方可以講嘅，好多嘢都可以講嘅，係咪？咁今日其實有個即係有個話題，啲人都想我哋講，就係吳克儉講呢個港獨教師冇得鼓吹港獨，就取消佢教師資格。哇！屌你嚟啦，係嘛？乜都嚟啦！ 唔 係，如果學生話主張港獨，中學生就點踢佢出校？ 呢、這個就咁樣，葉普成有方法應付，講永續基本法，將永續基本法呢個話題帶入學校入邊，咁冇事啦嘛，係嘛？ 但對年青人嚟講，其實講香港獨立係比較即係。 反映佢哋嘅情緒多啲。 哦，呢個梗係啦，呢個就唔需要你講噶啦。即係去到而家，其實我覺得即 係即係，如果主張港獨或者贊成港獨嘅教師就係叫做違法或者失德啊！我屌你真係，首先就殺撚咗你吳克儉先，你係失德啦，違法啦，係嘛？咁如果你教師咁都殺得嘅，係咪啊？咁咪先殺咗個教育局長先咯，係咪？唔緊要嘅，嚇、啊！即係上帝要一個人即係滅亡， 必先令其瘋狂。 必先令其瘋狂嘅，咁你而家排隊瘋狂啦，先有梁振英，屌啦，後有林鄭月娥，跟住呢啲教育局長咧排隊嚟啦。OK， 我哋屌你嗱，我哋出咗個單張，我隨時奉陪。你要流血革命嘅，屌你咁隨時奉陪。 阿鍾文，你講嗰呢樣嘢咧，即係我又想問一個我成日都問你嘅問題啦。即係譬如呢種咁嘅對時下抗爭運動嘅打壓。是几时会来到这个网台界 呢？你真的不知道的，都快的了。我们出年十周年要大搞，我打算摆一百位。有找紧地方摆一百位。出年是 My Radio 一百周年，有 什么一百周年啊？ 不是十周年，一百位了，成十咪一百周年都屌。讲得快，很快的嘛，有十年就有二十年，有三十年嘛，是不 是？屌，十年不知道为什么。 即是我跟你不在这里，但 My Radio 永远在这里嘛，大佬。 哇，你即是黄英文成日吹都吹到好伟大。 唔係，我要擺一百位因為我哋上次都擺咗七十幾位啦。 其實上次擺到嘅， 即係你十週年擺一百位就 不為過，不為過。 不為過咁啊，即係呢個係一個好有意義嘅一個集會啊、聚餐啊，係咪啊？同埋真係成標誌住香港嗰個即係政局嘅發展咧，係咪？咁你又可以寫翻啲十週年長啲噶嘛？屌你最多感受啊，係嘛？寫咗十周年 嘅，我多好多感受嘅，即系问题就系话， 即系唔系净系你多感受啊 ？Marco 都好多感受，佢将佢过去嗰啲 status 整理一下，要出本书就得啦。系，即系讲埋 radio， 呢个讲埋 radio Marco， 我帮佢出本书， 呢个系有行李嘅 IT 界陈云，系 IT 界陈云， 可以喂见到今时今日嗱，我都留意到嘅，佢而家见到几个后生仔，佢即系嗒晒糖嘅，佢系好照顾呢一班年青人。系咪？你包括阿浩天啊、天琪啊，系嘛？卢思达啊，呢几个，即系其实 Marco 对佢哋咧真系非常之 唔知道、啊，即系我亦都喺度咁讲，我系引以为荣嘅。即系今时今日，我哋呢个台有呢， 虽然有时佢哋有啲做法啦，或者外边一啲言论咧， 你唔可能完全 即系我就系咁，但系我哋都系系即系始终都系后生啊嘛，系咪？咁佢有呢种勇气。是吧咪真係鼓動風潮，造成時勢。即係就算頭先我哋講呢幾位年青朋友都好，係嘛？未必好多人都會同意，係嘛？但係至少佢哋真係鼓動風潮，造成時勢。你就睇盧思達一個就得，係嘛？即係嗰種文字嘅威力，係嘛？同埋佢，你睇佢而家做節目啊，越嚟越進步，係嘛？即係我哋呢班人第日，你。当我同台长冇到都冇所谓，即系嗰个成就或者嗰个发展系你自己嘅，系咪？即系同我哋冇关，系咪？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我哋呢班年青人咧，其实佢仲有非常之 漫长嘅道路， 漫长嘅道路要行嘅，所以我哋都会即系作为即系长辈咧，系咪？我哋都会即系睇住佢哋啊，希望佢哋即系呢个过程啊，即系如果有啲咩困难啊咁样。咁我哋都可以啊，即系喺我哋而家 能力范围 里边咧，我哋都会希望可以帮帮手嘅，就系咁嘅啫，系嘛？只不过梁天琦因为补选攞到六万六，咁啲人就话我哋即系收割佢嘛，咁而家唔系我哋收割佢嘅，系青年新政收割咗佢。OK， 屌你唔系关我事，系咪？佢喺呢度做节目，我仲要俾钱佢嘅。OK， 系咁简单，系嘛？咁但系我哋又好关心佢哋，即系我。唔係淨係我同台長，我頭先講阿 Marco， 講阿 Marco，Marco 就好關心呢幾位年青朋友，係嘛？對佢哋非常之好嘅。即係我諗唔到你會去第二度網台做節目，會有呢種咁嘅即係 唔係有啲人會咁樣噶嘛？話你風頭咁勁，用咩要蓋過我哋？我係從來又冇呢種咁嘅憂慮， 冇乜所謂， 係咪？哇！你今時今日哇，點受萬人擁戴係咪啊？可能變成即係成個台嘅 star。 對我嚟講係冇問題嘅，係嘛？就算呢個 star 有啲人唔喺呢個台，我哋一樣咁高興。 或者你可以另起爐灶，係嘛？我哋又樂觀其成，係嘛？即係等於我搞十幾年書，我有啲學生好優秀嘅，我覺得佢哋叻，同我無關，係嘛？佢哋唔好，有啲人話：，屌你個老師渣，咁我可以承擔個責任。但係佢有成就，係佢自己。咁啊，即係做老師嘅，即係譬如帶你入門，係嘛？我成日形容嘅就係、是。即係等於一個雕，你嘅雕塑咧，我只不過係側邊倒水嗰個啫嘛。你明唔明？你要將個即係個塑，即係個塑像出咗嚟，都係靠你自己，係咪？我喺側邊倒水嘅咋，係咪？你個功夫係你嘅嘛，大佬係咪？你要將整一個好靚嘅塑像，整一個藝術品出嚟，我負責幫你倒下水啊，咁啊嘛，側邊就咁啫嘛。呢個係我記得有一次喺一啲畢業嘅同學錄裏邊，我寫過一篇咁嘅文章，類似講呢啲嘢嘅，係咪？即係你有成就，我啊不會居功，只會覺得光榮。但係如果你即係啊做得唔好，咁我就真係啊即係誤人子弟，就咁講嘅，只能夠咁啊。所以對年青朋友咧，我哋都係咁樣嘅。 嗱啊，最後咧，我想即係講翻阿天琪啦。嗱，天琪咧就我知道喺而家你身上嘅壓力係好大，個原因係咩咧？係成個運動嘅焦點喺你身上。 又遭遇呢啲問題啦，係咪？咁又選舉嗰度又可能又有啲，即係選舉嗰度咁樣俾人褫奪咗個資格，跟住落嚟啊，又青年新政啊面臨嘅問題啦，等等啦，呢啲都係對佢會構成一個非常之大嘅壓力。 你無論從宏觀上，你成個香港點變化；從個人上，你自己嘅前途係點樣？你而家可能都迷茫，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同你有同樣問題的人不止你一個，而家你的問題就只不過成件事的焦點在你身上，加上呢個港共政權夾埋呢啲咁嘅垃圾傳媒，要將善事嘅壓力擺在你身上，個目的是咩咧？個目的是要你崩潰，所以就正正因為呢個原因，你不可以崩潰，要話到俾佢聽，即使遇到咁嘅壓力，你頂得住。你不會是另一個陳巧文？ 我哋即係當然啦。我覺得佢個 EQ 都高嘅，即係 唔係喎？你 EQ 高去到咁都係難頂㗎，真係 高嘅。要你後生仔捱下咧。喂，時勢做英雄，咁你面臨咁樣咁有乜計啫？係咪？你梗係要喂，你唔可以再係即係話呢個年初一之前嘅梁天琦。 唔係㗎，兩個唔同嘅呢個分水嶺嚟㗎啦。我讲俾你听，嗰个就六个字：屌那妈顶硬上， 袁崇焕咧 系啦，呢、這个就系、 是、做袁崇焕。 你有一句说话以前你好成日讲噶嘛？打得门牙卧血吞啊！ 呢句我成日讲噶，打落门牙卧血吞，一定要有呢种，我真系咁样噶，系咪？唔系都好难顶啊，大佬，系咪？好咁啊，我就。即係要唞唞啦，啊咁呢一節都差唔多，一間即係第三節翻嚟咧，就阿近同阿台長兩個頂住嚇，可能做好聽。